方里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？是北京时间6点整，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， 可以电话再咨询一下哈。 没错，其实什么能吃，什么不能吃，哪些这个食品它的这个热量是多少等等。 年岁的增大，不知不觉中就迈入了退休的老年生活，忙碌了一生，也该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，做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。没有个性化的健康风险评估，而去盲目的使用保健品，就好像不做诊断， 细胞里面去，这样的话呢，血糖就可以下来了。就是说，糖尿病人的这个葡萄糖，它不能在血液里面，就是氮。这个元素代谢异常，大家知道一氧化氮有很好的保护血管内膜的作用。那么各元素缺乏的时候，这个 作为一种疾病，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。